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又到呢个政治咖喱饭嘅时间啦，咁咧就今日咧啱啱我哋开节目嗰阵时咧，本来我哋都会准备讲呢、這个即系、就是、港铁土瓜湾沉降嘅 大沉降， 系啦，咁点知今日咧就《苹果日报》再揭露咧喺呢个湾仔会展啊，就出现咗严重嘅沉降喺呢个菲林明道嗰度。咁咧就我哋节目之前咧冇耐就港铁就开咗一个记者会， 6点钟。 咁咧就宣布停工，系啦。咁咧就嗱，而家停工其實冇用 嘅。因為多個沉降點，嗰個沉降嘅幅度係遠遠超出於屋宇署，即係政府定出嚟嗰個標準。 有啲係超標2.几倍，最犀利係。即係話，如果個標準係一嘅話咧，佢沉降嘅程度咧去到2.5， 係 咪2.几倍？咁嗱，就當然啦，呢啲大家第一個問題就會問，我哋之前都討論過，究竟點解喺呢個時間呢啲工程嘅醜聞？先至會擠牙膏式咁樣不斷喺《蘋果日報》爆咧。 係啦，記住啊，2018年由一月到而家，差唔多每個月每兩個禮拜。 同埋土瓜灣嘅沉降，唔係而家嘅事嚟嘅喎。 係啊，土瓜灣。 2015到2017嘅事嚟。 而家嗰啲數字係講緊2017年嘅報告，講翻2016年同埋2015年。 係啦。 點解2010年啊？唔係2017年嗰陣時，政府如果係知道或者爆料人？是選擇是等了足足10几个月、12个月，去到今年2018年而家先爆呢？ 你點睇呢？ 我覺得很多很可疑的地方在工程上面，其中一個當然就是而家係去到沙中線的，即接近完工了，即超過80%啊、90%啊咁樣。係土瓜灣嗰度，如果佢咁遲先爆咧，其實係會令到很多嘢係好難追查，因為啲嘢完咗工之後已經冚曬啦。 咁喎，我咁睇喎。如果佢冚得咁耐，唔爭再冚埋落去喎。 係， 所以我自己諗咧，就係會唔會同政府懲處咗呢個工程總監，沙中線嘅工程總監黃維明啊？ 明，黃維明五個人人頭落地，包括埋馬時亨。 嗱，因為你再配合翻呢、這個嗰、那個二判啊， 係 姓潘嗰位， 係 中科啊。 潘卓興 啊， 潘卓興係 啦， 中科， 佢就一路講就係話咧，呢個港鐵嘅工程部係一個即係隻手遮天嘅 獨立王國， 嚟嘅。咁我覺得咧，如果呢個山寨王集團瓦解嘅話咧，可能過去啊，所 keep 住嗰啲違規嘅嘢咧，就如火山爆發啦。 係啊， 因為而家個阿頭就移開咗啦嘛，以往佢就隻手遮天撳住曬。咁你中間啲工程你一定經過好多個人手噶嘛？咁原本嗰啲人佢會擔心嘅喎，如果真係刑事調查咧，將來 好大件事㗎，係 好大件事嘅喎。 而家係講緊 大佬會除牌，如果你工程師嘅話， 同埋呢個嘅隱瞞嚇。 嗱，因為林鄭上一次講就係話佢嗰個修改嘅圖則同屋宇署批准圖則唔同，呢樣嘢係會交俾警方作刑事調查嘅喎。好啦，你話之前。就算你冇刑事調查都好啦，喺專業佢哋嗰啲專業人士啊，而家都未講到嗰啲工程師嘅專業失德嘅問題。即係話隱瞞、欺詐、偽造圖則呢啲咧，其實就算未去到刑事追究都好咧，工程師學會都會追究嘅喎。 係啊，工程師學會講咗噶啦，出咗聲噶啦，喺黃維明即係 沙中線工程總監 人頭落地之後咧，嗱，因為黃維明咧咁啱係呢一屆嘅工程師學會嘅會長嚟嘅，咁、 哎、 但係工程師學會維護佢哋自己業界嗰個嘅信譽嘅話咧，都有講到咧，如果發現係有隱瞞啊，係有欺詐話咧，佢哋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個懲處嘅。 嗱，呢個沉降，我覺得咧。可大可小，因為而家嗱，你去到嗰個土瓜灣嗰個就係同灣仔有唔同嘅性質。土瓜灣主要就係民居舊樓， 咁咧就牽涉到居民索償，所以佢隱瞞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唔單止停工嘅問題，而係話佢要隱瞞嗰個索償，我覺得係。因為如果佢一揚咗出嚟嘅話咧，而嗰個沉降導致到嗰、那個譬如大廈有裂痕啊嗰啲咧，其實以前將軍澳嗰啲嘅堆填區嗰啲樓宇啊，你哋個選區啊嗰陣時都出現過。 係啦，地下水大量流失， 流失咗之後咧就會 水土又流失嘅話咧，咁啊跟住成個基座向下沉嗰陣時咧就會扯。 嗰條裂痕係裂到成隻腳都擺落去。係 啦，攝到落去嘅係。 咁如果係出現呢啲情況嘅話咧，第一牽涉到索償啦。 嗯。 第二，我覺得咧就係咧，點解佢哋唔停工咧？我相信呢個就係同個政治原因有關。 要趕工。 要趕工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咧去到咧，就究竟改港鐵？你與其係山寨王倒台，然後呢個所有呢啲醜聞隊出嚟咧，定係自己 up 分由委任一個獨立嘅專責嘅調查小組入去，將呢啲所有嘅醜聞， 係啦， 成個港鐵嘅管治做一次徹底嘅檢查，同時立法會，我覺得應該，如果嗱，我覺得港鐵自己做都冇意思啦，其實，因為我相信。而家香港市民對港鐵咧係完全冇信任可言嘅， 係直情係負數添啊！ 係啊，呢個因為佢隱瞞入接二連三啊！你諗下，《蘋果日報》最先揭露呢個沙中線嗰個鋼筋嘅問題，跟住就話冇事， 係 我 OK 啊，你 OK 呢個馬時欣，結果 OK 就變咗 KO， 自己被 KO 係啦。咁然後跟住就到呢個嘅。不是淨係添啊，仲有 咪土瓜灣站、 土瓜灣站、紅磡站、 會展站，最早出事就係紅磡站，跟住就係土瓜灣站，再係會展站。會展站就唔單止唔跟圖則，又發覺嗰啲成即係涉及到結構嘅工字鐵又即係移咗位咁樣係。 咁跟住而家就到兩個地方嘅沉降啦，土瓜灣嘅沉降同埋會展嘅沉降。 係啦， 而家唔知仲有冇啊嗱，冇理由淨係得兩個地方。 之前爆出嚟咧就係話嗰個牆身本身就崩起咗，咁所以咧就要削薄嗰個牆身，不過咧就冇知會上級冇公佈咁樣咧，就即係話涉及到削筋，但係嗰個咧都係講緊話喺啲樓梯級嗰啲係非主力牆，即係唔係結構牆，但係都危險啦，因為你可以可能會塌落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咧係可大可小，因為涉及到民居，確實係小市民嘅身家性命財產嘅問題。 唔係呢個直情係香港港鐵由英治年代嘅地鐵公司到而家港鐵。到私有化，即係變成係一個嘅政府控股公司啦。係咁樣嘅性質之以嚟啊，我相信係最大最大嘅一個管治危機。 係， 我相信香港市民對港鐵或者以前地鐵所積累咁多年嘅信任咧，一鋪清袋咁。 完全唔係金漆招牌啦，而家直情係過去嗱幾年咧，其實已經係港鐵佢因為服務持續下降啊，經常係有呢個信號故障咧，已經即係啲市民係即係怨聲載道啦，又不斷加價， 逼車啊， 係啦，又逼車又非常之擠迫， 根本嘅鐵路。 但係而家咧，連佢哋已經係衝出咗香港，去到世界各地，話要國際化，承接好多境外嘅一啲嘅工程啊，又話幫人哋發展鐵路。但係而家自己本身嘅本業係去建造香港嘅主要嗱，講緊沙中線啊，大家記住係香港有史以嚟唔係最大規模，不過係最昂貴，仲要貴過高鐵嘅鐵路工程， 世界最貴嘅鐵路嚟，十個站嘅啫嗰度， 係啊，真係好離譜啊，係嚇，但係都可以發生咁嘅事喎。而家係講緊超過二十座嘅樓喎，係。 所以我就話嗰個已經唔係一個個別事件或者人為失誤，有幾個問題，我覺得第一嗰個系統性失誤，即係話欺上瞞下呢樣嘢咧係可以繼續發生落嚟嘅。我唔信而家嘅董事會係可以處理，甚至而家嘅管理層，因為嗰個 CEO 已經準備釘走啦，亦都未有新 CEO 接任，所以如果喺呢段時間裏邊。再繼續有呢啲醜聞爆發咧，大家就放屁唔理嘅根本，我覺得，因為而家叫做中陰身啊，死咗又未轉世投胎嘛。 而家好似啊潘洪興係嘛呢個中科興業嗰、那個咁講，佢話咦今次涉事嘅人士都喺今次呢五個人頭落地 落咗地 嘅 啦，已經 裏邊咧已經落咗地啦。咦 咁點搞咧？ 咁啱又喺佢哋落咗地之後，啲 嘢就爆啦。 落地之後兩日啫，短短兩日 就爆啦。 蘋果日報就用頭條去爆啦，係咪咁巧咧？要承擔責任嗰人咁奸就要提早咗退休啊，或者係被解除咗職務啊咁樣係。 咁就一鑊過懟曬出嚟。 係啊，係可大可小。呢、這個真係係港鐵嗰個監管嘅制度嘅崩潰，同埋係壞到入去骨髓。 嗱呢 個骨髓， 實際上話俾你聽，喺梁振英年代已經見到啦。你記唔記得當時高鐵？ 係 嚴重滯後， 即係延遲啊，同埋超支嘅偉大性啊。 係， 你已經睇到當時派入去坐董事會嗰個邱成武嘅副運輸局長係一個廢人嚟嘅，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而嗰條鐵路延遲咁多咧，個 CEO 都可以唔知 嘅 喎。 係啊，本來一五年，各位記住，本來一五年嘅七月係通車，而家係2018年 都嚟緊，九月通車而家話。是不是足足遲了是三年多差不多接近四年。好了，是居然是去到延遲差不多超過一年才被披露出來 爆出來。 好了，那時候就賠錢就炒走了這個偉達城， 請人家走不是懲處的，還有酬金的。 是啦，那就連這個當時的港鐵公司的主席錢果峰呢都要呢就約滿走了，就換了這個馬時亨入嚟， 馬時亨 咁亦個報告書亦都講咗點樣去強化呢個港鐵嘅管治。 嗯， 結果你睇到， 係 三年下來更加衰。咁你問點樣公眾會對佢有信心？唔好講話服務啊、票價嗰啲問題。 你認為更加衰啊？因為如果我頭先講， 仲衰過偉達城嗰年代啊！ 去到骨髓嘅話咧，各位而家係沙中線嘅，仲有高鐵啊！我差唔多可以保證你高鐵都一定會出事， 必定出事， 係遲早嘅問題啊！沙中線如果有呢個系統性、結構性入到骨髓咁樣係監管，而令到工程出現咗咁多問題嘅話咧，大家記住，過咗幾年，港鐵就係同一時間建造高鐵同埋呢個嘅沙中線，所以高鐵係一定會出事。 唔係，同埋嗰個制度嗰樣嘢唔係新嘢嚟噶嘛。港鐵掘香港的鐵路掘了咁多年，根本那套由英治時代所 build up 的工程監督和風險管理制度是已經 well established， 而家係執行的問題，完全是執行的問題，即是話在地盤邊一啲工序要去驗收，層層驗收到二判俾大判，即係禮頓，禮頓然後再找港鐵的工程師去驗收，呢個係根本上你問工程界嗰啲人，呢個唔係一件乜嘢複雜的事嚟嘅，根本係。但是都可以搞到咁喎，咁你可想而知嗰個公司，你唔好話 corrupt 啊，直情係爛到乜嘢地步？ 係啊，2007年就係地鐵同呢個嘅九鐵合併。 係， 我可以講，而家到2018年，經過11年，我相信即係差唔多係最壞嘅情況就係去到合併咗之後，你以為港鐵壯大咗，哇！嗰啲成本效益、啊、 又去 manage 更加方便啊，咁樣 啊，北京啊， 但你睇睇今時今日發生咩事？而家證明咗2007年嗰陣時嘅港鐵合併、港鐵九鐵合併，絕對不是好事。削去了一些本來原有的良性或者健康的競爭，帶來一個一鐵獨大，市場佔有率越來越龐大，所有的鐵路工程都給了港鐵去做，透過委託協議、啊、路政署的路即鐵路發展科得二十多個工程師去看， 你靠曬佢啊嘛！ 所謂的監管呢個嘅港鐵，看住沙中線，看住呢個嘅高鐵，咪出了咁嘅事咯。 唔係，同埋我最不接受是咩呢？就是而家到而家，政府嗰坐喺度嗰幾個路政署、屋宇署、這個嘅土木工程署同埋呢個運輸房屋及運輸局長。成班高官坐喺度，嗰種嘅所謂交代，我使乜你交代啫？如果係蒙騙，係將董事會蒙在鼓裏，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嘅話，咁我想問一下，我點解要俾30多萬呢班友？ 係啊， 呢三條友坐喺港鐵嘅董事會裡面。 政府最近報警，喂大佬，我新聞主同文兩個月前已經去報警啦。嗰陣時嘅表面證據已經顯示咗係有人涉及欺詐，係 有人涉及啲文件上邊嘅。嘅造假、已經係咁樣，係張張明甚、只要你用下常理去推斷，你已經做到呢個判斷啦。如果唔係，唔會係咁。各位，我哋到而家今時今刻，從來未睇過任何一張相片。喺每一次嗰啲工程交接，呢、這個整鋼筋啊，跟住倒水泥啊，每一度啊都係有呢個駐地盤嘅工程師係去驗收噶嘛。每一個工序都係拍攝影相係去做記錄，以 資 證明。所以港鐵到而家只要佢攞出相，如果係冇問題啊，佢根本 攞曬出嚟啦， 攞曬出嚟已經講完啦。誒、我哋做咗我哋應該做嘅嘢係冇問題嘅，已經證明得到嗰啲咩短筋啊、咩螺絲蓋啊、帽啊冇擺入去，全部係冇問題。 同埋而 家攞唔出就係證明絕對有問題。 同埋而家實際上有幾多個冇擰螺絲鋸短咗，話就話2000個啫，基本上而家係一個謎嚟㗎， 係啊， 係冇人知㗎其實。 同埋而家將會被委任入去開始去承接，因為人頭落地之後要揾人去收拾爛攤子，開始就採取翻而家民主派議員喺立法會裏邊講嘅嘢啦，就係、是、真係要鑿開 啲石屎佢咯， 就係、是、要鑿開啦。 之前個公務局。 係、那個、公務局嗰、那個 處長咪？呢個就係專業嘅判斷，呢、這個係專業人士話翻俾政府知應該要做，但係政府過去嗰兩個月 check 咗幾耐， 一直唔到 check 咗幾耐。如果你陳凡呢班咁嘅蛋散廢柴係可以咁容易由偉達成年代嘅張炳良到而家嘅陳凡，都咁好咁容易俾港鐵去蒙騙嘅、 嗯， 或者港鐵嘅管理層可以俾下邊工程部去蒙騙嘅，咁我想話，咁你收個人工嚟做乜嘢咧？ 係啊。 第二，我就係話不可預見嘅風險，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廢話嚟嘅。而家政府兩個解釋都係廢話。我請你哋呢班高官翻嚟，或者港鐵嘅管理層翻嚟，點解你收緊三十幾萬？點解你收千五萬而唔係收百五萬咧？係因為你係有預見風險嘅責任啊！係所有嘅工程，如果係等到出咗事，然後等下邊彙報嘅，你嘅人工應該係同嗰個坐喺門口個保安係一樣。喂，大佬俾咁高人工，你係因為你有個專業嘅判斷。 你記住啊， 你有個管理嘅能力。 逢親係呢啲工程咧，第一就要問財委會、問立法會攞錢；第二咧就同一時間要開位，仲要開好多個位，因為使錢都要有人去睇住啊，咁樣噶嘛。每一次去到立法會，過去咁多年咧，都係話嗱，我哋有多重嘅監管嘅，我哋點樣咧係使得其所喺個過程裏邊咧係密切關注啊、留意啊、監管啊，點樣層層疊疊去做好呢啲咁樣嘅質素啊、質量。量嘅控制啊，咁样去到今次咪就系证明咗全部都有问题咯。但系呢个林郑月娥前日走出嚟揽啊陈凡就系话，诶呢啲系工程人员喺工程技术上面嘅问题，就唔系问责官员嗰啲嘅问题。喂，大佬， 咁问责官员喺咩情况都有问责啊？我就讲 工作系乜嘢咁样。 你记唔记得啊 ？Gary 当日短装事件， 系 房屋处处长苗学礼同房委会主席黄奕明系一齐孭镬噶， 系啊。 喂，大佬，当时未有问责制添啊。 嗯嗯。 所以我就話外判咗嗰個嘅工作俾法定組織，或者係將佢私有化，唔代表個責任都外判埋㗎。對唔住，個責任仍然喺問責官員嗰度㗎。外判嘅意思即係執行嘅工作外判咗咋？好簡單啫嘛，等於我請個菲傭翻嚟清潔，唔代表個菲傭所做嘅嘢失誤，係唔使你孭飛啊嘛。唔通我去追究嗰個工人咩？我梗係追究你去負責呢個工作嗰個人㗎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第二個荒誕，就係、是、外判咗個工作，個問責官員就冇責任。係 啦，佢連責任都外判埋，佢以為 呢個係錯嘅啦。對唔住，你再翻查翻2002年所有問責制討論嘅文件，係唔存在呢樣嘢。而家就咩咧？我覺得搬龍門， 直情啦，搬龍門最尾就係想將哦，就係、是、由前線去剪鋼筋嗰啲工人去承擔責任咯。 咁如果係咁嘅話，永遠問責官員都唔使落台。好簡單，我舉個例。山泥傾瀉或者香港今日黃色暴雨，如果出現山泥傾瀉，碌山泥落嚟整死咗人，咁嗰啲山泥係咪當時個呢個土木工程處長，或者呢個拓展處長去擁落嚟嘅咧？唔係啊嘛，係嘛？咁但係佢需唔需要問責咧？如果出現咗人為嘅疏忽，令到山泥傾瀉嗰陣時， 當然應該要啦。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而家係荒謬到一個地步咧，係愚弄市民，就係、是、講到就係好似係要親手落手做嗰樣。那個人先至要問責，咁我想問一下啦，咁行政長官就絕對唔使問責噶啦，因為乜嘢都唔使佢親手落手做噶喎， 唔使做噶嘛，出口述嘅啫嘛，喺度講嘢啫嘛。 問責官員都係噶，咁問咩責啫？當日你就話因為短裝事件，就唔想公務員去承擔個政治責任。嗱，當日你記唔記得董建華呢條廢柴喺度 sell 問責制嗰陣時候，就用短裝事件嚟 sell 嘅。好啦，跟住就發覺原來最終懲處嘅都係公務員，到而家你睇到。由短裝事件、維港巨星會裏面的盧維斯，當日負責的呢個工商局長唐英年係乜事都冇嘅，結果罰俸嗰個就係罰咗盧維斯，所以佢要打官司就要同政府打官司咁嘅原因。 佢都起碼夠吉斯， 佢勝訴啊，好嘢啊，係啊，一路同政府打官司，一路到南丫島海南，你見到個局長係唔需要負責嘅，所有受罰、受懲處，甚至背負刑事責任嘅，都係前線嘅公務員。咁你諗下啦。如果我是公務員，我唔慶咩？我實放軟手腳嘅喎。你個制度就咁就 corrupt 嘅咯，根本係一路爛落去嘅喎。所以我就話陳凡厚顏無恥就係咁嘅原因。佢話佢哋嘅團隊工作仲話有目共睹，我就話呢個人係無恥到極，仲無恥過吳克儉。吳克儉你可以話佢處事不力、辦事能力低，但係陳凡已經去到個地步，明明嗰佢要背負嘅責任，佢就話佢被蒙在鼓裏。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他都可以怪责前面的人，你问李嘉诚，如果百佳下个月亏损的话，他可不可以怪前面收银那条友？ 佢廢得好緊要啊！嗱，今次土瓜灣呢度咪話涉及到有四次地下嗰啲煤氣喉管係斷裂，出現咗滲漏啊！ 有一次要去係 啦， 公司 嗱呢個證實咗噶啦。咁啊，而家就話有個危機， 如果爆炸 有個油站爆炸係點樣？嗱，大家只要記得幾年前咪台灣高雄嗰度一樣係咁樣嘛。嗱，嗰次咧就令到高雄市嘅市長陳菊就出嚟道歉，但係咧。佢以下嗰啲副市長啊、水利局嘅局長啊、公務局局長啊，仲有捷運局嘅局長啊，一二三四四局局長全部係集體請辭。 請辭 呢個就係問責。嗱，呢個亦都係體現咗台灣嗰個民主制度喺遇上咗呢啲施政失誤，仲要嚴重嘅失誤，涉及到人命傷亡，佢哋嗰個處理啊嘛。 嗱，呢個就恐怖，我話俾你聽。你只不過香港你就 touch wood 好彩。係。如果不是的話，你看看土瓜灣沉降而牽涉到煤氣管洩漏，你只要在那段時間出現一個大爆炸的話，你想想會死多少人在土瓜灣。 大佬，真係而家真係謀財害命，謀了我哋香港人咁多錢，最昂貴的呢個嘅沙中 線，一千萬十個站，我你計一個站一百億， 係啦，而家仲要害命， 一千億啊嘛，九百幾億。 住喺嗰度嘅人點樣諗啊？係每日都住喺嗰度喎，係 一個站嘅距離啊，一千億，因為一百億。你計啊，我都話啦，做呢個全民退保、全民醫保加埋都唔使一千億啊，兩樣做曬啦，已經係退保同醫保啊，加埋一個400多億，一個500億啫嘛。 有啲媒體就唔抵得呢個嘅蘋果就係攞到頭條，今日另外一個很高銷量嗰份咧，咁啊點咧？哦，因為呢個工程啊令到呢個延遲，個重點就係延遲通車。喂，大佬，通車延誤係帶嚟唔方便，或者係遲啲開始又方便啫？呢、這個係唔及得遠遠係人命同埋安全，應該作為最優先嘅考慮噶嘛。 同埋你好簡單， 大佬真係 香港港鐵 媒體 之所以能夠喺國際響又有聲譽，俾外國邀請去入標去管理鐵路、承辦鐵路，呢、這個係一路咁多年累積落嚟。你而家一鋪清袋嘅喎，我覺得你香港仲有乜嘢喺國際市場裏邊係有競爭力啊？你睇到係咪自己承辦嘅條鐵路搞到咁？都未通車嗱，嗰個就已經延遲咗三年幾。而家呢條全世界唔係全香港最貴，全世界最貴嘅鐵路，如果以每公里嚟貴，一條咁嘅鐵路，而家就變成豆腐渣工程嘅代表，係咪嗱？我覺得沉降係呢個新聞陸續有嚟嘅，唔會淨係兩單。 所以同埋我懷疑啊，早前呢個沙中線或者宋皇台嗰個發現古蹟啊，嗰度都係拖長咗，用發現古蹟作為藉口咧，就可以即係繼續係延遲呢個嘅。嘅員工， 佢有兩個藉口嘅，第一就係財委會拉布， 係 呢個咧就已經講到爛嘅啦，而家證明根本上佢 拉布拉到可以沉降 嘅工程出現咗大量嘅問題。第二有很多就話呢啲預見嘅問不可預見，我再想講一次，如果你做得工程監督，如果你攞到咁高人工幾百萬年薪嘅人，嗰、個風險嘅評估呢個係你工作嘅一部分嚟㗎，你唔可能就係話個風險評估就哦唔關我事啊。跟住到時出咗事之後咧，就即刻諗計就冚住佢。喂，呢個唔係一個專業人士應有嘅責任。 唔單止冚住佢啊，而家因為佢嗰個沉降係超出咗政府屋宇署定出嚟嘅標準，佢竟然啊， 佢要停工 嘅。思考過之後，本來就應該要停工，同埋咧要做加固嘅工程作為一個嘅補救措施，佢唔係做呢啲嘢。 先批准復工啊嘛。 係啦，先批准復工三部曲咁樣去做，而家唔係乜嘢，而家係向屋宇署申請，你可唔可以豁免改咗你個制度？喂，大佬，我定啲標準嚟做乜嘢咧？ 即係明明嗰個超標係講緊沉降30毫米嘅，而家就不如你。改做50毫米先至停工啦。 而家唔單止係隱瞞，唔單止係涉及欺瞞，即係仲要係偽造文件啊！而家喺呢件咁樣嘅醜聞裏邊，仲涉及到想扭曲個制度，令到自己嘅責任可以逃之夭夭啊！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成個香港嘅一個縮影嚟嘅。呢個沉降唔係淨係中，唔係土瓜灣同會展嘅沉降，成個香港嘅沉降。 係啊。 呢個沉淪嘅原因係咩咧？當你成個大環境嘅管治嘅質素一路倒退嗰陣時候。你嗰啲咁嘅問責官員，一班咁嘅廢柴，根本就從來唔需要問責嘅。然後咧，嗰、那個負責運輸政策嗰條友，基本上對運輸係一無所知嘅。好啦，跟住到港鐵入去嗰班友咧，你諗下一個咁龐大嘅帝國，喂大佬啊，我諗佢係除咗香港政府之外最有錢、最有錢嘅公營機構嚟嘅。嗰、那個所有地產商去巴結佢哋，明唔明？佢嗰啲上蓋招標啊，嗰啲邊個唔想巴結佢哋？條鐵路線點樣走線？係嘛？邊個政黨唔想巴結佢哋啊？只要畫近啲李慧瓊嘅選區，我就話沙中線最撲街就係呢樣嘢啦。嗰、那個宋皇台站你睇下，係冇意思嘅喺嗰度係。除咗你話就呢個民建聯喺九龍城選區之外，有咩意思啊？所以你就係話變成一個咁樣嘅，你個個就嚟巴結我嗰陣時候。 我何來有問責意識可言呢？ 仲有啊，當知道立法會是建制派保皇黨保駕護航，經常多次你是要用特權法係去做調查都做不到，因為啲保皇黨阻住嘅話咧，係影響咗一個本來是可以以法團形式運作的調查，即係將立法會在基本法賦予有的調查權是剝走了的話，他更加肆無忌憚地是可以走數，是可以搬龍門，是可以改個制度，是可以避開這些責任，現在只是剩下所謂的政府叫警方是去透過調查， 沒用的， 有他們找他們做 刑責，因為刑事調查的 scope 是很小的，現在這個管治的沉淪，這個絕對不是刑事調查，這個是什麼呢？就是一個的政治性的調查，所以我就是說立法會一定要即時就是要求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一個關於港鐵，不是只是沙中線或者剪短鋼筋，我覺得個 scope 要更加闊。 如果不是就會好點呢？如果大家記得，又是唉，真係血淋淋的事實，就是港珠澳大橋咁樣咯。嗰啲咪話用嗰啲嘅質量咪有人造假噶嘛？去驗收嗰啲嘅石屎嗰度，而家咪就係揾咗幾個嗰啲前線嘅工程人員去坐啫嘛，其實係由佢哋承擔嗰責任啫嘛。 負責嗰個部門嗰個官咪自己去報 ICAC 咯。 係啊， 佢為咗自己甩身， 下邊嗰啲人出嚟咯。 懟下邊嗰啲人出嚟咯。所以我就話，如果嗱，我覺得任由建制派去否決，我覺得 嗯 呢個佢哋一定要 pay the price，因為香港人對港鐵呢樣嘢唔係話我哋講咩雙普選啊嗰啲咁嘅嘢，呢個係切膚之痛嚟。你睇嗰啲土瓜灣嗰啲居民，你咁嘅元秋咪即刻打到作為之我咯。當初就話好似眼睛咁細， 兩 mm 嘅啫， 兩 mm 嘅啫， 好似眼仔 咁細。喂，而家即刻死落去啦！而家 即刻巡區 嚇，因為 仲走埋去港鐵嗰度請願啊，陪埋啲市民。 因為好簡單，我覺得第一九龍西補選嚟，第二地區選舉嚟啦。 係 你問我，你唔借住呢個勢去夾佢哋？ 係 佢哋 suppose 應該係要支持呢個獨立調查嘅。 嗯嗯， 根本就唔需要夾嘅，但因為佢哋契弟，點解咧？因為禮頓、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呢扎咁嘅國企，其實全部都同佢哋有利益關係嘅，係嘛？ 佢哋坐喺嗰啲位點解咁重要呢？當唔投票都係咁重要，就係 點解非執董你唔俾你 去夾住佢哋？ 俾我點解俾袁秋個老公啊？ 係啊， 係嘛？嗰啲非執董點解俾嗰啲阿范蕉啊嗰啲？係嘛？全部都係有利益喺度噶嘛？一個利益集團，我覺得咧，而家立法會嗰個追查嗰度，而家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嘅進度而家？ 而家其實就係佢哋。三次過去嚇，三次由林卓廷、毛孟靜同埋呢個嘅鄭松泰三次就沙中線要引用呢個特權法咧去調查咧，都係否決嘅。但係十月復會之後咧，因為新嘅會期啦，可以重新再嚟過嘅話咧，民主派一定係會再繼續咧提出嚟要求再要投票。 你就利用呢段時間去 campaign 呢樣嘢，我覺得直情落區啊， 係 要市民支持，要去由頭到尾咧去。獨立調查整個港鐵公司，我覺得不是只是某一個工程的失誤，不是只是沙中線裏面的螺絲帽有沒有鋸到，或者是這個為什麼土瓜灣沉降，我覺得不是，因為這間公司已經是整個管治出了很嚴重的問題。如果作為議員其實是有責任的，因為那些元秋那些仆街他有利益的，其實如果不是的話，實際上一個正常的議員是應該嗱嗱臨現在即刻要開特別會議去討論呢個問題嘅。 嗱，而家 嗰個係人命嘅問題。 立法會嘅鐵路事宜小組咧，下個禮拜咧就講緊咧就會開會噶啦。但係係咪去到即係大會開唔開都係另外一回事，相信個難度就高好多。因為如果係講緊特權法嘅討論，就要喺大會嘅。 大會舉手啊！ 要喺大會嗰度舉手嘅咁樣係嚇。但我想講，對上嗰一次香港嘅立法會係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再調查咧，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噶啦。你記唔記得係邊單？ 唔記得。 就係、是、梁振英未上任喺 campaign 緊去選緊特首嗰陣時候，就呢個九即係西九嘅 西九設計比賽 設計比賽當其時㗎啦。佢上任咗之後，你知道啦，立法會就即係不斷地喺度被剝牙，不斷地喺度即係自閹啊，被削權力啊，仲修改埋議事規則啊，係冇一次嘅特權法嘅討論咧係可以通過到嘅係。咁所以你會睇到啦，嗱，當立法會不斷被削權，政府越嚟越即係坐大或者係不受控嘅話咧，呢啲嘅醜聞咧就持續地咁爆。你問我一定係有關係啦。 你個好簡單啫嘛，我成日都話你個社會嗰個嘅監察力量一路倒退嘛，議會監察力量倒退。然後呢就公眾輿論的監察力量倒退，政府控制了媒體，如取如攜， 是 吧？你現在除了《蘋果日報》會爆料，其他就算收到都不爆啦。好啦，那你所有東西就為所欲為咯，這些東西我都不用交代，根本是 由政府好到官員好，每一個人的心態你明白嗎？已經養成了一種心態。這個就是絕對跟梁振英上台一路以來香港整個管治的環境個沉降有關的。其實 終於就令到香港都出現大陸的豆腐渣工程， 所以這個豆腐渣工程出現，你不要以為只是港鐵的問題，是整個大環境是導致到一間曾經有良好管治的公司現在都變成跟大陸的豆腐渣工程一樣。那你想想下一步會是什麼公司呢？會不會是機管局啊？會不會是其他這些公司呢？我相信絕對有可能。 下一步是可能香港投訴那些苦主就會 被好像大陸那些樣維權人士一樣。 不會只是個政府的官員撲街的，一定是全部一起撲的。 是 你想到的，怎可能只是政府不得掂啊，陳凡啊，陳茂波啊，這些這人在思維素餐啫， 腐蝕到我們的社會的機理啊， 驅逐良幣。 你想想連我們的專業，即係過去的程序理性、工具理性，我們的專業態度、專業操守、公務員的優良的傳統，這些全部都是同一時間是有出現沉淪的情況。 很簡單嘛，當你覺得我走政治捷徑可以 guarantee 自己的位置的時候，譬如我以前是政務官，我做 district officer， 現在我只要做了 DQ 主任，做選舉主任的時候，UQ 劉小麗這樣假設，那我就有官升的時候。我就不需要講咩程序理性、公義、程序公義啊，或者係官僚理性嘅咯。我一味政治掛帥就得嘅咯。好啦，政治掛帥會乜嘢人呢？助長咗一班上位嘅人呢，就係一班古惑仔，而係冇實際能力嘅人。呢個喺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已經係一個好慘痛嘅教訓，係所有嘅企業、大學全部由嗰啲黨棍去話事，專業嘅企歪一邊。好啦，我覺得而家已經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咁樣嘅關頭。你見到豆腐渣工程已經係啦，係咪？點解係一個獨立王國啊？就係我只要插住上邊嘅人，只要不斷話俾政府聽，我哋要趕工，唔好再去追究嗰啲細節，冇安全問題嘅嗰啲嘢，我哋只要 cut corner， 用呢個走捷徑嘅方式搞掂咗就算啦，冚住佢。我覺得個心態就係咁啦，就冇人再去堅持嗰個專業嘅要求。好簡單，去到乜嘢情況？如果你定咗個遊戲規則，為沉降三十毫米嘅就要停工嘅。直至到個遊戲規則改為止，你都要根據呢個遊戲規則去做㗎。你點可能就話冇事嘅咁樣？不如你改咗規則佢啦咁。喂，大佬，即係咁樣講得出口都有問題啦，係嘛？即係你正常嘅一個專業工程人員， 即 係 唔覺得係自己錯啊？最慘係 係啊， 係抹殺咗係前人嘅努力，定咗呢個規則之後唔遵守之餘嘅話，佢想扭曲呢個規則。 同埋我相信港鐵挖咗咁耐嘅地下挖隧道，點可能處理沉降問題冇經驗啊？喂，呢啲嘢全部都 for 私入部嘅喎，呢啲 risk 啊，特別係喺會展出邊挖，你問我嗰度係填海區嚟嘅大佬啊，你正常有腦袋嘅，我哋呢啲咁嘅 layman， 我哋都知道係會存在沉降問題啦，點會你唔 for 私得到有呢個 risk， 然後你要採取一啲我哋叫所謂嘅即係行前一步嘅方法 ，preemptive 嘅方法。去阻止呢個咁嘅沉降出現啊嘛， 同埋隱瞞資料係一個集體嘅，有唔少共謀嘅，定係如果唔係唔可以冚咗咁耐嘅係。 你問我即係其實已經唔係淨係去到管理層，而係話好多嘅部門嘅阿頭啊，已經出事啊！最近靜靜解僱咗一個負責內地物業嘅總經理啊嘛。 哦，係， 係嘛？ 就係因為貪腐嘛。 係啊，因為貪污啊嘛。 係啊， 唔公佈啊，低調地去處理啊。 如果唔係傳媒報啊，我哋唔知嘅，完全 係。完全唔知啊，所以我話呢間。上市公司嚟噶嘛？港鐵啊， 係啊，衝足香港噶。 係啊，上市公司嚟，你試下其他嘅上市公司發生咁嘅事啊？香港嘅地產商，如果佢起嗰啲豆腐渣樓發生啲咁嘅事，你估會點？ 會諗起都驚啊！香港每日五百萬人次係乘搭港鐵嘅，五百萬。 如果佢哋嘅工作嘅 mentality 係咁嘅，凡係唔達標嘅就冚住佢，然後咧就諗啲走捷徑嘅方法 ，cut corner 嘅方式。去令到咧嗰件事唔好張揚，然後側側搏過咗去嘅。咁你一個部門係咁，唔係淨係工程部會係咁嘅，我覺得係嘛？客運、票務啊等等嗰啲都會係咁嘅。咁你咪成個機構玩完咯，我覺得。 其他機構仲要睇，咦？話港鐵咁大都係咁啦，點解我哋唔係咁咧？咁樣係呢個會感染嘅。 同埋港鐵使唔少落去做 PR 添啊！真係噶，好多嗰啲嘅我認識嘅人咧。個個都俾港鐵請食飯啊，呢樣嗰樣。 哇！唔單止呢啲，佢都唔知羅致咗幾多前主播啊，嗰啲港文版嘅記者啊，係幫佢哋做 PR。 可以想象， 你見到全部都係行家嚟嘅。 同埋用 social media 最叻嘅港鐵啊，我話俾你聽啊，所以結果咧就係間有間輸，我覺得。結果一鋪清袋。 咪都係太嚴重。 我啲公關費每年咁多錢嘅公關費，就比唔上一鋪《蘋果日報》就打爆你了。